好，谢谢，再一次的感谢东兴坊小学的小朋友们为我们的演唱。我想和大家说一个秘密，可能大家不相信，因为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和东兴坊小学一起合办了一个评剧夏令营，这个夏令营只有5天的时间，还大家所看到的现在孩子们在台上的表演就是在这5天之内学的。当然也要感谢他们的老师在后来的2个月当中不断地给他们复习，才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。那么随着一曲包花明的演唱，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下面的演唱曲目是一个小小男子汉，大家看，非常壮的一个男子汉，请黄浩南跟台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说你叫什么名字。 我叫黄浩南，今年5岁，我给大家唱一段水乡三月风光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小浩南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是水乡三月风光好，唱4句，然后后面是三月里来三月三，黄浩南请。唱的怎么样？ 还行。 表现还满意吗？ 满意。 谢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你热烈掌声。 谢谢。

铿锵，远怒喷如火，烧穿那公园宫墙与教堂，火呀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，看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